如果局方授权为这个年龄群组接种，美国疾控中心的顾问小组将会在下星期讨论使用许可，再交由中心总监作最终决定。辉瑞和 BioNTech 说，在针对5至11岁儿童的临床测试中，疫苗的保护力达到 90.7%， 而接种剂量会是10微克，较12岁或以上人士的30微克为低。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76， 日元 114.2， 瑞士法郎 0.92， 加元 1.239， 人民币 6.384， 英镑对美元 1.377， 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5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17。 日经平均指数报 29,105 点，跌5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92.81 美元，卖出 1793.33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广东沿岸。喺朝早八点，位于南海南部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胡志明市之东北偏东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越南南部。同时，强烈热带风暴马努集结喺硫磺岛之西南偏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朝头早有一两阵雨，周末期间云量较多。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同埋一宗坏车啦，喺九龙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一带咧比较挤塞。咁另外清水湾道啦，去翻西贡方向，咁较早前咧近住彩云圣若瑟小学对出嘅交通意外啦，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只系一带比较车多。在港岛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杏花村有坏车，而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杏花村一带都是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接近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刚才讲了，由于近日杏花村有交通意外，所以一带就比较挤塞。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德望学校对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日律伦街就车多繁忙，排到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行车缓慢，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今集的嘉宾是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主席陈志思。 其实如果是真的顺境呢，你不用听我说，反而就是我们怎样去面对逆境的时候，我用什么心态去面对个逆境，才是更加重要。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随后的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港台电视31播出。香港电台同你紧贴全国残疾人运动会的最新消息。 东河香港乒乓球代表李铭业、唐志铭在全国残疾人运动会K 特殊奥运男子 TT 七级乒乓球双打勇夺金牌，为香港争光。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10月27日，大部分海外或内地入境豁免群组免检疫安排将取消。 新冠病人出院安排收紧，出院后需隔离14天及健康监测。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命令将支联会从公司登记册剔除。 美国 FDA 委员会支持为5至11岁儿童接种辉瑞疫苗。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来到10月27号星期三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和港台电视31都继续有千禧年代在这里。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是萧乐文。讲下靶场的消息，今日由上午8至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和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有关于新冠的疫情，昨日就有3宗的输入个案，本地确诊方面连续18日是零确诊的。见到昨日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就提到，为了令到中央更加有信心可以同本港是恢复通关，有一些新的做法会来讲会做的，就是会取消大部分抵港豁免检疫的群组，或只有维持本港日常运作的人士仍然可以免检疫，好像一些跨境货车司机等等。见到包括一些报章消息，好像信报等等，就说预计会取消豁免检疫安排的人士，包括好像上市公司、银行、证券期货、保险业高层、明星演员等等的。特首就说是重视尽快给香港人免检疫，是到内地即是通关，但是就未提及那个确实的达成的时间，就说预计初期会有一些配额，但是亦都不会是全部同内地的口岸都会开放晒的。现时来讲呢，这一类这一些的抵港的人士呢，有几类，刚才讲到包括一些刚才讲到比如上市公司啊，一些是涉及到银行啊等等的一些人员啦，他们在定期的检测之下呢，在若干条件之下呢，是可以获得豁免强制检疫的。咁除了刚才提到那些之外呢，好像机组人员啊、外国领事馆和机构人员都是包括在内的。这次取消一些豁免检疫群组有几大影响呢？对于同内地通关来讲，又是不是行前多一步呢？对帮助有几大呢？你又点睇？打你1872311的。另外呢，确诊者而家入院之后呢，出院的安排呢，昨日都有个新公布，就是会收紧的。其中就加了呢，话在出院之后呢，会以一个叫做闭环式管理和点对点的方式呢，是出院之后再会送去大屿山医院那里隔离多14日的。这个做法是不是在个风险上面会再安全了呢？专家又点睇呢？电话旁边呢，请嚟有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早晨。 萧乐文早晨。 早晨，梁子超医生，先讲而家话取消啦，预计会取消大部分呢啲豁免检疫嘅群组先啦。讲紧系海外同埋内地抵港嘅豁免检疫群组，咁希望话有更加大嘅信心可以恢复通关嘅。你自己点睇政府呢一个嘅做法咧？过往你好似都有提过话取消某一啲豁免群组嘅，系嘛？ 嗱，我谂嗰、那个我哋取消呢啲豁免嘅群组咧，其实唔单止系。即是说通关呢，是跟我们维持香港持续能够清零呢，这个是重要的。因为大家会看到呢，在那个 Delta 变种病毒即是开始在全球广泛地传播的时候呢，很多是以往即是说是控制得疫情好的国家呢，譬如说你好像就算越南啊，好像新加坡啊、澳洲啊、纽西兰咁先算，其实都是先后失守的。而很多时候入面呢出现的问题呢，都很多时候在一些这样的检疫设施呢，机场呢，在检疫酒店呢，甚至乎呢是有些地方呢，譬如在内地咁曾经在医院入面呢，都是有这些这样的因为这样引致的爆发。咁我们现在这样 如果你包埋即係話啲內地啊同埋外地翻嚟咧，有成四十幾項嘅豁免，同埋仲有好多啲唔同嘅個案咁樣咧，呢啲咁嘅情況咧，你其實根本上咧係做得個五花八門咧，你冇辦法能夠控制咧，係呢啲咁嘅個案咧係有機會走入社區，正如我哋最近都有啲咁嘅事件發生過啦。你要知道咧，因為我哋香港而家個內部嘅消費嘅活動咧，其實大致上咧係接近全面恢復嘅。喺咁嘅情形咧，任何一個走入我哋社區嘅個案咧，都有可能係觸發一個廣泛傳播咧。係好似你最近咁，你喺內地咁喺秋天啦，你過假期之後入邊嗰個旅行群組入邊咧，九日之內咧，你十二省廿四個市入邊咁迅速擴散咧。咁其實呢個就會睇到咧，就話當你嗰個內部嘅消費活動已經開始恢復全面正常嗰陣時候咧，你外防輸入咧係唔可能係容忍任何嘅漏洞嘅。呢一個零容忍嗰個咧係冇辦法，因為你係要係保障翻你一個全部即係內部係唔會有一個即係話呢個高即係好高傳播力嘅 Delta 變種病毒傳播嗰陣時候咧，你必須。咁而你喺通關係更加添啦，因為你未通關之前咧，呢啲咁嘅豁免咧係令到你七百幾萬人咧係蒙受得過嘅風險啦。但當你通關嗰陣時候咧，你每度嘅省市啊，每一個地方咧都係聯防聯控咧，你嗰個出現問題咧，你隨時令到即係十四億人暴露喺風險度咧。所以呢樣嘢都係一個通關一個絕對重要嘅即係話一步嚟嘅。 Okay. 即係如果政府唔做呢樣嘢咧，其實好難達至到譬如話你個通關安排。 但而家話就係取消話大部分呢一啲抵港嘅豁免檢疫群組，咪講到大部分即係唔係全部啦。你自己見到頭先都提到話有四十幾項呢啲咁嘅群組嘅時候，你覺得邊啲係可以係取消呢啲豁免，邊啲係真係要保留嘅咧？又 嗱，因為佢真係去得好散嘅四十幾項咧，每一項又有好多唔同嘅情況啦，同埋個別個案咧都係有唔同啦。咁我哋以往淨係整咗一列嘅名單出嚟咧，其實就即係話你可能批得咧，就根本上冇經過個嚴格嘅審批。其實我哋就應該咧，將呢啲所有嗰啲每一項咧，我諗呢度詳細去睇啦。如果將一啲係冇絕對必要，當然我哋要全部剔除佢啦。譬如有一部分嗰啲嘅一啲嘅商務嘅人，點解有啲商務嘅人入邊，因為佢個位置就可以豁免咧？唔係話睇佢做緊咩活動咧？咁其實呢樣嘢咧，其實有一部分嘅豁免嘅種類入面咧，其實佢唔能夠確保嗰個豁免係必須，即、就、係、是、香港我哋必須，亦都唔能夠確保呢啲活動咧能夠需要或者能夠，即係話喺一個即係本身嗰、那個，即係話係能夠唔好同社區，即係話係有接觸嘅情況下舉行咧。咁其實呢樣嘢咧係對社區係冇任何保障嘅。咁其實而家我哋應該睇咧，呢全部嗰啲每一項都睇咧。就算我哋保留嗰啲咧，都係要確保咧，佢喺個審批過程同埋審批之後入面咧，都係有人去睇睇，即係話佢本身嘅整體安排係咪真係能夠係避免咗同社區接觸。好多時候我哋有時提緊咗為一啲嘅即係話一個閉環式管理咧，其實事實上我哋香港咧有陣時講呢個閉環式管理咧，有陣時係講可能濫用咗呢個詞，因為如果你真係做到一個閉環式管理咧，其實你係唔淨止係話你嗰啲譬如話係啲豁免人士入面咧，佢係需要咧停留喺一個譬如固定嘅一個即係話冇同社區冇接觸嘅環境，你仲要咧同佢接觸嘅人。尤其是在提供服務的人員呢，都是呢是在如果離開那個閉環環境呢，都是需要檢疫的。在香港這麼小的地方呢，同埋我們自己很難安排這些即是說員工的住宿啊各方面的問題呢，其實我們很難做到的。那變了呢，就是說我們在這些所有安排到呢，其實一定是要控制到是最少的豁免。如果真的做的時候呢，豁免的人士呢，他們要安排一些是受到監控的環境入面進行他們所需的活動啦。而那些的譬如說是有機會是經常接觸到這些人的一些地方呢， 其實亦都有一個頻密的檢測，如果真的有人感染呢，我們都希望能夠兩三日內去傳不超過兩代的時候，我們能夠盡早發現呢，可以盡早將它攔截的。 但現在都好像有這些、一定程度的監控，譬如我見說有些涉及財金高層那些的豁免，譬如他們說他們搭過的專車的有一些的、鏡頭是拍著的，另外他們譬如吃飯也都不可以跟同事吃啦、有一個獨立的即、自己用的專用洗手間等等，是不是都已經夠呢？還是你覺得都不夠的，仍然有一個風險在這裡 呢？這個病毒尤其是 Delta 變種病毒呢，佢尤其是嗰個傳播嘅風險咧，同埋傳播速度咧，係比以往係大幅度提高嘅，同埋嗰個空氣傳播風險都好高。你根本上咧，你係話有啲咁嘅鏡頭影住，鏡頭影住唔可以傳播咩？如果佢周圍走咁樣出去食飯啊，有啲地方，譬如話你食飯之前入邊戴口罩，即係話戴口罩去到做嗰啲地方。你可以周圍喺個社區度走動嘅，咁點解唔會有問題呢？譬如話咩個工作上需要呢，好似一啲譬如話你拍戲嗰啲咁嚟㗎，譬如話你去上商場度去買一啲咁嘅，就話可能拍戲需要用一啲服裝嘅，咁都可以話係工作上需要嘅。咁你點確保呢個監控係未能夠做到一個呢，係唔能唔會即係話同個社區係有接觸呢？即是你连这些这样的即是说跟个社区接触都不能够呢是控制在一个呢、安全的环境里做到呢，你不要讲话你是做到内地那种的，譬如说有些特殊的行业连啲员工都要在一个特定环境里住啊，如果是即是出去之前起码14天的检疫啊，那些我们其实相差很远的。 Okay. 那变了呢，你如果在这些这样的地方你不收紧呢，你现在讲的那些监控措施呢，其实是好多問題係出過，你好似嗰陣時咁樣船員咁樣，你都話叫佢有點對點交通嘅，點唔係？但係問題呢啲佢當時入面叫佢哋啲自己安排嘅嗰啲船員，即係話自己公司安排嘅，咁但係結果點啊？結果我哋未根本上產生個第三波。 OK， 另外都想問一下梁子超嘅，有一個就係出院標準方面，其實都收緊咗，見到尋日公布，就今日開始起嘅，其實呢個新安排就會就話咧，啲病人咧，即係如果確診咧，一個新冠疫情之後咧，入咗院之後啦，咁佢出院咧，就而家就冇呢個安排嘅，日後咧就會係隔離14日喺一個嘅醫院咧，就係講緊喺北大嶼山嗰個醫院嗰度係隔離14日啦，並且接受一個健康嘅狀況嘅監察，就係話係一個閉環式管理嚟嘅。咁呢個你又點睇咧？有冇咁嘅需要去咁做咧？ 嗱，其實我哋嗰啲嘅，譬如話你嘅出院嘅準則，同埋嗰個出院之後嗰個嘅安排咧，其實好多時候咧係睇兩樣嘢，一樣嘢咧就係話嗰個風險嘅評估。第二樣嘢咧就話你嗰個社區，即係話能夠咧係接受幾多風險啦。嗱，你好簡單，譬如話喺一個疫情爆發嘅初期咧，好似喺美國啊，喺一啲或者其他嘅地方咧，由於有大量嘅病人，同埋咧就係話你本身咧社區都有一個好廣泛嘅傳播咧，喺嗰個情形咧，好多地方入面咧，其實咧佢哋就係唔需要出院嗰時候咧，連核酸都唔使檢測嘅。即係話有啲地方嚟七日啊、十日入面咧，佢都一樣照放佢出院。點解咧？因為根本上咧，佢就個社區上面咧係太多病人啦，你根本上咧係一定個醫療設施咧係唔能夠容納。第二樣嘢咧就係話，你本身咧社區都有咁多傳播啦，呢啲咁嘅個案咧過咗頭七至十日咧，咁就算佢嗰個傳播風險一般嚟講咧，其實係會大幅度降低。佢哋根本上咧出到去入面咧，亦都唔會對個社區風險咧會增加得太多啦。咁嗰啲地方有時用啲咁嘅政策啦。我哋本身咧香港咧，其實初時入面咧出院咧，我哋都係用一啲佢一定係要陰性嘅核酸嗰兩次咧，又先俾出院。只不過後期咧係因為咧係嗰個個案開始多咧，係對啲持續嘅陽性嘅個案嗰陣時候咧，如果佢好低量咧，亦都過咗一段時間咧。我好多時候都係照俾佢出院，有時睇埋個抗體咧，究竟出現咗未啦？咁但係咧，呢啲咧，你係咪一定絕對冇風險咧？其實就係有幾個問題咧，就係話，尤其啲啱啱算好翻嘅，譬如話呢啲咁嘅病人入面咧，兩個陰性結果咧，你唔能夠排除咧，就話嗰、那個即係、就是、由於個病毒咧係分布咧，有時可以分布喺唔同嘅組織、唔同嘅位置咧，你可以有一個假陰性你嘅檢測。第二樣嘢咧，由寫 Delta 變種病毒咧， 係經常咧係見到咧喺醫院內嘅傳播，就算你話最近入邊嘅係即係話係前一排嘅，喺即係話你廣州嘅有間醫院入邊嘅，係根本上咧又係有兩個即係話窗嘅兩個病房嘅窗嗰度係有啲連接，即係話兩個醫院兩部分係有個窗度好近嘅，都走咗個飄咗個對面啦。咁嘅情況咧，就係話仲有一樣嘢，就因為個生物差異嘅問題咧，始終係有一部分病人咧，佢嗰個免疫系統咧，未必能夠完全咧，譬如喺個短時間，譬如你兩個禮拜內咧，能夠將嗰個病毒係譬如話完全咧係清除嘅。正如有一啲嘅個案入邊咧，免疫系統有問題咧，可能你係過一百日入邊呢個病毒仲可以活性度保留。嗱，呢啲咁嘅幾樣嘢嘅風險咧，尤其喺佢啱啱出院嗰陣時候咧，其實係有一定程度上嘅風險，但係咧呢、這個風險其實相信咧絕大部分情況都係低嘅。但問題就話頭先我講一樣啦，我哋嘅社區已經做咁辛苦，做咗個清零，所有嘅好多內部嘅消費活動啊，全部都恢復翻嗰陣時候咧，公共交通係一樣咁擠迫嘅情況咧，我哋對呢啲咁嘅地方咧，我哋其實又係零容忍啊。 Okay. 我哋係唔願意因為呢啲咁嘅一次意外咧，係令到我哋辛辛苦苦做翻嚟嘅嘢咧係毀於一旦。第二樣嘢咧就係話，我哋本身咧亦都有能力。是这样做，因为现在我们没有社区里面的广泛的传播，我们根本上呢是现在所有的个案是很零星的，是说的一些的，就是说是因为这些输入漏洞啊输入相关的个案间中的两者走入社区呢，绝大部分个案都是一些的、okay. 譬如输入的一些的个案来讲呢，因为我们本身呢是说能够做到清零，我们不可能呢是说容忍呢一个譬如说是由是呢是一啲嘅譬如话是有机会嘅是复阳嘅个案呢，是如果佢仲系有传播性嗰时候呢，是影响到我哋全部嘅防控。喺咁嘅情形呢，其实入面嘅既然我哋做到亦都唔能够容忍，即係话呢啲所谓嘅即係话社区传播嘅风险嗰时候呢，咁其实呢样嘢我觉得呢系我哋呢其实唔系话是即是话同我哋嗰成个防控方面有太唔同比例。 Okay. 而我哋要通关呢亦都要知道呢，就係话呢啲咁嘅个案呢一走咗由我哋社区我哋自己都要做强检啦，好多时候。如果你走到内地呢，直情你就可以触发咗全线一啲防控嘅措施，因为内地一样係零容忍嘅。咁变咗呢你会令到好多噪音呢，令到我哋今次个通关呢就好难顺利进行。 OK, 好啊，唔该晒梁子超同你倾到呢度。梁子超就係呼吸系统专科医生，即係觉得在香港现在这个疫情和能力上面，觉得可能出院方面做得严一点都是可以接受的。另外请多位嘉宾和我们一起谈谈，有航运交通界立法会议员易志明的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易志明。因为今次见到林太特首林郑月娥就提到取消大部分这些豁免群组，但是就说一些非常紧急有必要的那些就会继续有的，包括跨境货车司机，是不是理论上应该都不会太影响他们呢？你自己预计。 影响我唔明你嘅意思话影响啦，不过咧即系我想特首 因为今次话唔会取消 当然 系咯系咯 啊嗱，咁首先咧，我觉得我哋应该感谢我哋呢啲前线嘅货运司机，喺过去差唔多两年佢哋所经历嗰啲嘅困扰，如果大家记得咧，喺疫情初初开始咧，系每七日咧就要撩喉咙一次啦，系嘛，后来三日，后来就每日，咁咧就而家咧就仲麻烦。咁一定打晒针之后14日，你要有粤康码，过关前呢有72小时嘅阴性证明，咁做足㗎喇喎。咁但係呢而家内地有啲部分嘅口岸呢，就对呢啲跨境货车司机呢，如果佢要检查嘅话呢，佢係即係个处理手法呢，佢哋係有啲噪音嘅。咁就要等好耐嘅时间啦，因为架车要做一啲消毒啊，又唔准喺架车里面啊，又唔准离开啊，不准食饭啊，咁即係變咗呢，就佢哋覺得好慘啊。咁如果就算得車呢，即係空嘅車呢，一般落港都講三個鐘、五個鐘、七個鐘都有。如果要驗貨呢，就三至五日都會有。咁變咗呢啲時間又好長呢，咁佢哋就好辛苦。咁好辛苦呢，就即係如果有選擇就可能選擇唔做啦，係咪？咁所以呢，就我哋就好擔心嘅。咁呢個呢就係香港嘅司機。咁有部分內地嘅司機呢，佢就喺香港度住嘅，因为咧就好似人哋，譬如航空公司有啲所谓 outstation 嘅，即系外边就住宅嗰啲咁样。咁佢哋咧，因为落咗嚟香港住咧， 咁佢過關翻入去咧，就必須係點到點，即係你去咗東莞某一個點攞咗貨啦，你就必須咧就全程監控你，就去翻啲關口就檢查，然之後翻落香港，你係不准喺內地居留。啊，如果有冇辦法做到咧，咁就要指定嘅疫站嗰度去居留。咁意思咧就係話佢過去咧差不多兩年咧都翻唔到屋企。 整體嚟講，系你讲， 因为佢个屋企喺上边噶嘛，喺内地噶嘛， 系 啊，咁所以佢哋又喺度，即系都觉得，哇，系咪有啲方法都俾我见下啲家人得唔得咧？咁样啊，咁呢个最近咧，我哋都见咗呢啲相关嘅前线员工咧，都了解咗佢哋嘅问题，咁啊，当然都系向政府表达， 系， 咁但系咧有啲嘢咧，即系政府有政府做，我哋都需要，我哋都向呢个中联办咧去表达。因為有啲嘢咧係牽涉到內地嘅啲行政措施咧，咁都希望多渠道咧去反映啦。 但而家咧，以你所了解，即係過關比較長嘅時間，頭先講到可能成幾個鐘啦。呢、這個同過往差幾遠咧，同埋係有咩特別原因嘅咧？係 嗱，如果嗱即係咁樣講，如果係唔需要查車嘅咧，一般情況都係冇問題嘅。咁但係咧，佢因為你知內地，我哋就算今時今日，每日都講緊20,000架次嘅貨車咧，係經過呢個口岸。咁所以咧，而香港同內地嘅呢個關口咧，係內地嘅海關咧係比較緊張嘅。 易志明，因為咧，因為都想同你再傾嗰陣，因為時間所限，轉頭翻嚟再打俾你好嗎？傾嗰陣， 可以可以。 好，唔該曬。易志明咧就係航運交通界立法會議員嚟嘅，轉頭翻嚟繼續187231，歡迎大家打嚟，有關於通關嘅情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参与东盟领导人视像峰会，是继前总统特朗普2017年出席马尼拉的东盟峰会之后，事隔4年再有美国总统参与有关的会议。拜登说，美国和东盟的关系至关重要，双方的伙伴关系对维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亦都非常重要。拜登宣布一项涉及1亿美元的计划，以加强美国和东盟的关系。资金将会用于卫生、应对气候、协助经济从疫情中复苏以及教育。有华府高层官员说，拜登出席东盟视像峰会之后，今日会出席参与者更多的东亚峰会，到时除了东盟的成员之外，会有其他印太地区的国家加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呼吁联合国所有成员国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联合国体系。布林肯发表声明说，在过去50年的绝大部分时间内，台湾有参与某些联合国专门机构，证明国际社会对台湾贡献的重视，但近来台湾不获准对联合国作出贡献。他提到，台湾对新冠疫情大流行作出世界级反应，但不能够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在北京，外交部早前重申，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的时候，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敦促美方恪守一中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和台湾的官方往来，停止发表不负责任言论，不以任何形式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苏丹政局仍然不稳，一度被军方扣押的过渡政府总理哈姆杜克据报已经同妻子返回自己的家中，但仍然受到严密监视，而其他政府高层就仍然被扣留。发动政变的武装部队总司令布尔汉早前召开记者会，说军方夺权是要防止内战，而扣留哈姆杜克是为了对方的安全。首都喀土穆連續第二日有民眾反對軍方奪權，安全部隊以催淚氣體驅散。美國、英國、歐盟、聯合國和非洲聯盟先後要求釋放所有被捕的政治領袖，美國同時停止對蘇丹的數億美元援助。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倒数100日，身兼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副总理韩正出席活动，并公布北京冬奥会奖牌同心。 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冬奥组委主席蔡奇话，赛事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未来100日内，北京将会围绕如期举办赛事的目标，按照简约、安全和精彩举办赛事的要求，努力举办一届让世界留下深刻印象和美好回忆的冬奥会，为推动奥林匹克运动蓬勃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贡献。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透过视像表示祝贺，说北京冬奥的筹办工作出色，进展有目共睹，预祝最后百日工作顺利。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76， 日元 114.11， 瑞士法郎 0.92， 加元 1.239， 人民币 6.384， 英镑对美元 1.377， 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5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17。 日经平均指数报 29,006 点，跌99点。伦敦金本安市买入 1793.86 美元，卖出 1794.49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朝头早有一两阵雨，周末期间云量较多。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一宗交通意外同埋一架坏车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车龙就未消散，排到去天主教坟场对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天主教坟场对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杏花村嘅坏车就拖走咗。咁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杏花村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比较挤塞，排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里安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排到隔田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过了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少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车多，龙尾蒲飞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和富中心那段就行车缓慢，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咁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圣贤中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都系车多，排到去星河名居。喺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2021年去睇2031年，你会有啲咩说话留俾当时嘅卢旭明教授呢？ 多种癌症嘅筛查嗰个技术咧，而家啱啱推出嚟啦。咁我当然希望咧，10年之后睇翻转头咧，呢个技术咧可以喺全球好多地方被应用，好多病人咧会早啲发现，早啲医翻好咯。 逢星期日下午5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你自己点评估香港市民对于性小众平权呢一个议题嘅态度？ 平机会主席朱敏健， 社会讨论呢个议题咧，就跳咗去同性婚姻合法化，再系咁样讨论呢一个议题咧，喺可见将来系唔会有进展嘅。我希望今时今日集中讨论一啲个人福利层面，即系逐啲讲，大缆永远都扯唔埋嘅。我依家就要将呢条大缆扯埋佢。 星期六朝早8至9，高福慧、李文，星期六问责。 2021年10月27日，大部分海外或内地入境豁免群组免检疫安排将取消。 新冠病人出院安排收紧，出院后需隔离14天及健康监测。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命令将支联会从公司登记册剔除。 美国 FDA 委员会支持为5至11岁儿童接种辉瑞疫苗。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8，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就讲到有关于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啊，寻日就讲到话，目前大部分咧啲喺海外同埋内地嚟香港嘅豁免群组嘅免检疫安排咧，大部分将会取消。咁不过咧就系一啲跨境货车司机咧，仍然系可以免检疫咧，系来往两地嘅。继续咧同航运交通界立法会议员易志明倾啊，早晨，易志明。 系，萧乐文，早晨。 头先就提到而家即应该近嚟喺一啲口岸入边啦，啲嘅跨境司机啦，咁啊系佢哋喺口岸嗰度要做一啲嘅检查嘅时候咧，过关嘅时候咧，都话譬如即系唔能够留喺车厢啦，又唔可以喺期间要食嘢啊，唔可以离开现场啊等等，而检查嘅成个过程亦都系比较长啦。咁其实你自己除咗觉得个时间比较长啲之外，仲但系你唔理解，即系如果内地要严密去防疫嘅时候要做呢一啲嘅措施，你自己都系咪都理解咁嘅情况咧？ 我哋是完全理解的，我哋业界嘅朋友都非常理解，因为呢头先讲到呢海关嘅查验呢，呢个系必须嘅，呢个我哋认同嘅。由于要外防输入呢，所以喺嗰个检疫嘅制度要求系严谨呢，我哋冇意见嘅。咁只不过呢就对于嗰个查车呢，嗰个程序系咪可以呢系弹性一啲。咁我哋都听到好多资料，就话譬如我呢一车嘅货系属于 A 类嘅货咁样。咁咧就你就 A 科嘅官员咧就嚟做查货嘅。咁如果 A 关嘅官员今日休息啦，放咗工咧，咁 B 组嗰啲又唔嚟得嘅，即系唔可以检嘅嘛。咁要第二要等佢翻嚟。咁呢啲我觉得咧系喺工作嘅编排上咧，系咪应该可以弹性啲去处理咧？咁样。咁我哋明白系需要，但系希望咧嗰个工作嘅流程咧系可以简化一啲。是令到呢个等候时间唔需要咁长，同埋呢喺等候期间呢係可以人性化啲去处理，俾啲台凳佢可以坐下，可以叫嘢食啊。如果唔係嘅话呢，我叫你喺度坐7个钟，咁你又点呢？咁有时就长过，我哋见过有啲例子呢 ,25 个钟都见过。 嗯。有冇话听到而家你头先都话同内地有反映过啦，同香港政府方面有反映过啦，嗰、那个情况系点啦？有冇一啲即系具体实际可以点样帮到啲司机，令到佢哋头先话可以人性化啲去对佢哋咧？ 嗱，琴日啊，局长就回答我呢个问题嘅时间咧，佢就话有啲进展嘅，咁我都等候紧啊，局长咧向我哋解释下，究竟佢得到啲乜嘢正面嘅回应咧，能够令到我哋可以即系放心啲咧？嗱，咁我哋啲前线嘅朋友咧，真系。不辞劳苦啦，过去呢段日子每日20000架次嘅车，维持香港嘅生活所需嘅用品，咁我觉得即系我哋有能力嘅都应该帮帮佢哋嘅。 嗯，整体呢段时间咧，即系喺过关方面啦，啲货车比较严格啦，对于司机嚟讲都可能会比较辛苦一啲。有冇话因为见到咁嘅情况，可能都会少咗司机继续做呢一行啊？或者你哋接触到啲司机有冇真系因为咁样真系即系可能同屋企人好耐都见唔到面？头先提到话，就算内地有居所嘅香港、中港司机都唔能够翻佢哋自己原本住嗰个地方啊？有冇因为咁样流失咗啲人手咧？又？ 嗱，流失人手就肯定有噶啦。我琴日咧喺同阿局长答问嘅时间，我讲咗俾佢听。当我预轮到我问佢问题之前，其实我不断答紧啲 Apps， 就系话俾我听咧，好唔掂，请唔到司机，跨境货柜车司机尤其是。咁所以咧，即系而家嘅问题已经去到一个相当严重。所以我琴日提出，系咪真系可以大家切实坐低倾下，即系一啲输入外内地劳工嘅工作？嗱，先你讲紧话唔翻屋企嗰种咧，嗰啲本身系内地嘅人嚟嘅，内地司机，不过咧佢就嚟喺香港度驻扎，咁咧就因为你个货运上安排，有时可能由于香港出发，有啲喺内地出发咁样，咁所以咧佢就喺香港住嘅内地人，咁但系咧就由于咧而家香港入境去内地咧，你系完全全程监控，只能够点对点到嘛，就不准停留，咁所以呢一班内地住喺香港嘅司机咧。差不多2年未翻过屋企见太太同妻诶啲细路噶啦。 嗯 ，OK。 咁佢哋又梗有好多怨言啦，系嘛？ 嗯嗯。 好啊，唔该晒啊，易志明，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易志明咧就系航运交通界立法会议员，同我哋讲到有关于而家一啲嘅跨境货柜车司机啦，无论系啲香港司机定系内地司机都好啦，系面对紧一啲嘅情况喺过关嘅时候。另外头先有讲到有关于咧特首咧就讲到话嚟紧咧会有一啲嘅豁免群组，就系免检疫安排嘅呢一啲人士咧，可能大部分都会取消呢啲安排嘅。咁呢个其实都涉及到咧早前咧同深圳參與對接會議的時候，一些的內地方面提及到一些可以更加有利通關的要求，包括就是出院條件、豁免檢疫等等的。現在真的如果真的將這些豁免的群組取消的時候，對於通關來說是幫到多少呢？又請一位嘉賓跟我們談談。電話旁邊有香港經貿商會會長李秀恆，早晨。 喂，早晨，早晨吓。 早晨，李秀恒，头先讲到话即系取消一啲嘅豁免群组啦。如果系涉及大部分嘅时候，讲到有啲金融机构啊，或者上市公司高层啊等等呢一类啦，咁你觉得即系取消呢一啲豁免群组，对于即系可以通翻关或者系经商方面可以更加有利两地来往方面，你觉得系帮到几多咧？李秀恒。 嗱，我觉得咧就梗系香港作为我哋就做生意嘅希望啊，方便往來就最好啦，越通順就越好啦。咁、但係咧，如果兩者去到衡量咧，就即係我哋覺得咧，就係、是、大陸係最緊要嘅，因為始終我哋好多生產性嘅嘢啊，全部香港即係投資最多嘅都係喺內地。咁所以咧，就情願我哋多啲時間咧，就即係希望翻到去內地咧，就即係最大家都去期望。咁所以咧，無論各界都好啊，我覺得俾政府啊，俾各界呼籲啊，咁都要講我哋盡快通關咁樣。咁除咗做生意之外咧，其實好多即係好多員工啊，即係就算頭先講嗰啲貨櫃車司機啊，咁同內地都有一啲即係大家嘅親情啊、緣啊、生活啊、方便嘅關係。咁所以依個咧，我覺得至關重要咧，佢哋爭取啦。咁香港咧，其實我覺得絕對有條件去爭取嘅嚇。咁你雖然早輪發生一個個案啦，咁而家都十幾日啦，咁其實就香港嘅全世界都差唔多做得最好咁滯嘅啦。咁所以我哋有條件去到做嘅。咁當然啦，要考慮到內地又好緊張啦嚇、你而家為內地即係追蹤啊，咁樣即係唔可以即係有啲任何嘅有啲疫情喺度爆發咁樣。咁所以咧，香港咧就其實香港好想最主要咧就內地嘅政府覺得喂點樣可以即時就真係唔好影響到內地十幾億人口咁嘅情況出現啦。咁所以咧，香港咧，我哋都盡量去到檢討我哋嗰個機制啦。咁你話咁當然就話而家取消咗一啲海外嘅金融機構啊，嗰啲大啲老闆嚟啊，因為一啲演藝人士啊咁諸如此類咧。咁呢個係有少少嘅陣痛嘅。咁但係我覺得呢個都應該係可以接受的。如果我哋有一啲漏洞嚟講啦，即係有一啲漏洞，有機會啊，就係、是、有啲病菌可以因為咁嘅情況咧嚟到就傳播喺社會嗰度，咁而轉接香港。當然即刻影響到我哋香港所有嘅情況啦，咁亦都同意咧，就即係大陸覺得影響到佢，咁呢個咧我哋覺得咧就慎防一啲咧，就會絕對係應該做嘅事啦。咁同埋一個概念咧，我覺得咧好緊要嘅。香港咧，我哋不嬲覺得即係我同內地、澳門都一樣嘅，我哋就不能與病毒共存啦 嚇。清零啊嘛，因為要。 咁你但係咧外邊咧，佢聽喂，即係冇計啦，即係爆得太厲害啦，同埋啲人權啊，你唔能夠即係唔俾人出去噶揾食啊，諸如此類啦咁樣。咁你就算就唔好話歐美日啦，即新加坡咧都有啲就概念咧，就係同病毒共存。咁其實兩個即係大家兩個思維、兩個做法都唔同嘅喎、我哋同佢隔住，你同佢共存。咁如果佢入到嚟嘅，咁當然係少數嘅人士入到嚟啦。咁如果萬一個人入到嚟就有爆發，咁喺香港爆發，跟住又傳到內地，咁呢個損失真係好大。所以目前嘅情況之下咧，我情願咧就覺得就揸緊啲，即係犧牲一啲就海外嗰啲啲總裁啊，有貢獻嘅人士啊，咁即係經濟上嘅貢獻嘅人士咁入嚟，咁換取我哋咧可以逐步咧去到大陸咧，我覺得就呢個亦都係應該從呢個途徑去做啦。咁加上咧就你話喂。啲金融機構嗰啲總裁啊，嗰啲有高層人士啊，拍電影嗰啲有冇影響咧？絕對有影響啦。但係我覺得咧，就影響唔係太大咧，亦都未必係太大。比較大嘅上市公司好多嘅香港都有，即係其實都有辦事處喺度啦。咁你唔過嚟啫，咁你香港辦事處嗰啲就可以向你匯報啦，唔一定要過嚟先得。有好多文件要簽署噶嘛，咁你唔透過好多不同嘅途徑咯。 但大陸咧就好得意嘅，大陸咧就一定好多嘢見人先係做到。譬如我而家都面對好多問題，除咗公司嗰啲咧可以遙控之外咧，就譬如你啲回鄉證換咗，咁佢啲 number 加咗，咁你銀行咧就全部要去登記過。咁你同一個銀行，咁我可唔可以喂都係中銀啫？我唔想大陸登記得唔得啊？咁喺香港改咗咪認可咯？一定就唔得嘅，你要見到人要上去簽先得。咁啊，驗車嗰啲又係啦，你有兩地車啊，有嗰啲。你又係咧啲車啊，有續牌啊，換車啊，個牌咧，你一定要話車上去見到車。Okay. 香港又辦唔到嘅。 O K， 李生，但係對於啲外商嚟講，同樣佢哋都覺得啊，要通關好重要、啊。而家反而仲收緊咗，可能一啲對外嘅豁免咁。見到譬如外國商會有啲調查都話，即係有七成嘅跨國公司喺吸引同埋話留人才嗰度有困難。咁又話有近半嘅公司可能考慮咧，將啲員工同埋部門遷出香港啊，少數甚至話係直情撤出香港添咁。咁會唔會就係實際情況，就係為咗同內地通關？ 誇張啫，我覺得講誇張啫嚇。咁、你知有生意做，又佢哋會留喺度啦。如果咩政治因素要走嘅，我諗就我哋都留唔到佢，係嘛？種種嘅因素都咁。你但係咧，啲海外嘅公司咧，講到嗰啲總裁嗰啲，喂，佢唔一定要嚟嘅。即係點解咧？第一，佢香港都有公司，譬如你係香港最大嗰啲外資銀行，咁會唔會即係嗰個國際即係總裁總部總裁唔過嚟香港，我哋成個運作唔到咧？咁我唔相信會唔出現啦，同埋咧佢哋咁多秘書咁多嘢，就要 Zoom 啊，要做其他嘢，完全都方便到嘅。 不過我諗佢整體佢唔係淨係講 律師見證啊、諸如此類啊，咁佢唔嚟都可以做到㗎。 OK， 嗱，李生，我估佢唔係淨係講緊啲高層嘅，因為整體嚟講，而家譬如喺啲高風險地區嚟香港，仍然要檢疫21日啊等等，即係對於一啲外國無論高層又好，定係一啲普通員工又好，始終因為呢一啲檢疫措施，令到佢哋喺即係做生意啊，譬如嚟香港方面都冇咁方便啊嘛。即係佢覺得可能係呢一啲情況，整體嚟講都會令到一啲外商有考慮。 呢、這個就唔係當然，我絕對同意係有影響，但係個影響咪去到完全停頓啦。個影響咪知真係要撤離香港啦。我相信就未必係咁嘅情況咯。你有高層人士、科技人士，每日我哋琴日先同英國啊鬆咗成個幾兩個鐘頭，同日本我哋日日都鬆嘅，係嘛？咁你其實都有啲，因為經過年幾兩年嘅疫情咧，其實呢個大家都係一個適應到嘅一個情況，唔會停頓嘅。就問題當然冇咁便啦，咁當然嚟到大家見到面啦，大家有啲咩面談，梗係最好啦。依、這個係咪？咁你但係佢嚟到香港，佢都付出好多代價㗎。佢機場又要檢，由香港第二度又要檢，嚟到香港又要即係鼻哥多啲好多次咁樣係咪？咁佢自己都唔 comfortable 嘅，即係都唔過癮㗎，係咪？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就即係當然一定係希望嚟，但係基於咁嘅情況之下咧，我情願係。即係兩者取其輕咧，寧願爭取我哋內地咧有得去到通關，亦都有希望咧，即係真係多啲交往，咁啊，即係真係好。因為外地我覺得咧，即係實事求是有危險嘅，因為你見個疫情咁樣爆發啊，嗰啲數字咁多啊，同埋佢哋採取對付疫情嘅態度啊，即係比較係即係與病毒共存。咁另外你考慮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咧有好多地方嚟香港咧，佢本身佢接種疫苗嗰個比例啊。去到八九成以上嘅有啲地方啊，咁但係香港咧，始終你七成都未過，係嘛？咁你變咗咧，如果咁咧，我哋變咗係喺防範之中，我哋係脆弱嘅，啊！咁你變咗就點樣搞掂呢啲咧？咁我覺得如果真係因為佢哋要做生意，咁我哋將病毒就算引到俾香港人也好啦，咁你都係呢個不負責任嘅做法嚟嘅。 O、okay. K，、 我覺得。 好啊，唔该晒李秀恒，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李秀恒咧就系香港经贸商会会长嚟嘅，对于而家一啲嘅豁免，包括一啲嘅金融机构啊等等嘅高层啊，如果真系取消佢哋作为一个嘅豁免免检疫安排嘅话，你又点睇咧？18723B，18723B咧，如果真系取消咗呢啲豁免免检疫嘅安排嘅群组，而令到通关系更前一步嘅话，会唔会你自己都系做生意嘅朋友，定系普通市民嚟讲，你又点睇呢一个嘅？做法会不会真的向着通关的方向呢？同内地自己点睇？18723B，18723B另外呢，想跟大家讲是有关于呢个嘅外佣。现在这段时间呢，啲外佣来香港的话呢，都要先在检疫酒店那里呢是做检疫的。政府现在有三个一啲嘅检疫设施的，就加埋应该有1900间房左右啦，就是俾一啲在外地完成了新冠疫苗的打咗针的外佣啦，来到香港之后住的，包括就是荃湾私丽酒店啦，大概有400多间啦。房咁，另外咧，青衣华丽酒店新嘅就500间房左右，咁另外仲有之前嘅竹篙湾检疫中心啦， 就1000间房左右。咁而家呢几个嘅设施咧，每晚收费咧就系400多元去到800元嘅。咁头先其中讲到咧，就系呢个青衣华日酒店就系最新加入做呢个嘅。俾外佣去做一個嘅檢疫設施嘅地方啦，就每晚680元咁啊，下個月1日起就可以入住噶啦。咁啊，其實星期一開始做預約嘅，成個情況係點咧？請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香港僱傭工會主席陳東峰，早晨。 早晨， 早晨，陳東峰。頭先講到， 早晨， 係啊，早晨啦。青衣華日酒店最新多咗一間嘅酒店俾啲外佣做檢疫嘅，咁你哋預約嗰日星期一啦，第一日預約啦，嗰、那個情況係如何？ 啊！尋日即係星期一個預約咧，就對大部分嘅僱主嚟講咧，就係即係混亂兩個字咧嚟到概括。咁咧就點解會咁講咧？就可能嚇係嗰個酒店咧，就最初嘅預計，即係話可以入去佢嗰個網站預約嘅人咧，同佢自己應付嘅能力咧係有落差嘅。咁咧就好多人誤解咗，就以為譬如而家香港。喺滞留喺菲律宾或者印尼准备嚟香港嘅有6000多个工人，咁就以为咧最多都系6000多个入去预订啦。咁其实就唔系嘅，因为好多雇主咧，即系为咗争取嗰、那个预约嘅成功机会，就即系会拖男带女啦，就即系叫埋啊老公啊、老婆啊、同事啊、朋友啊或者仔女一齐上网，齐齐去抢一间房。咁所以咧，每一个工人咧。隨時有5、6個工人喺度幫緊手嘅，甚至有啲咧就連喺菲律賓嗰個姐姐或者印尼嗰個姐姐嘅屋企人都幫埋手嘅。咁、所以咧，一個工人有5、6個，咁你如果5、6千個咧，一放大咗咧，就變咗幾萬個齊齊上網。咁就所以咧，令到個網站咧係尋日朝頭，星期一朝頭早咧睇到係有即時癱瘓嘅。 所以你哋嗰日係根本入唔到個網定係點咧？ 係啦。咁啊，我最初咧就7:00多起身嗰阵时就上去咧，仲流畅。一到咗差唔多9:00嗰阵时咧，就成日都显示系嗰个网站有问题。跟住咧，再迟啲就直头有啲嘢入唔到嘅。咁呢个第一个。咁第二个混乱嘅地方咧，就系话佢嗰个网站咧，即系话嗰个酒店自己安排嗰个订酒店咧，就平时好似嗰个日历式啦，即系。顯示11月、12月嗰個日曆出嚟，咁但係咧就中間唔知點解，即係佢就有10日、8日咧係打交叉嘅，即係話咧你係唔可以訂嗰幾日，因為你撳咗落去咧，佢就顯示一個紅色嘅標誌出嚟，就訂唔到嘅。咁但係咧個問題就係喺邊度咧？而家訂咧就唔係普通嗰個遊客，即係話入去住1、2日或者住一個星期，而係所有人入親都要住21日。咁換言之咧，你無論 kick 邊一日。都冇可能連續21日，咁呢個就 因為中間打斷咗，你意思係 中間啊斷咗纜嘅，我叫斷咗纜，咁就令到好多僱主咧好猶豫啦，即係話一入去咧就冇辦法完成21日嘅預定，咁咧呢個係呢個酒店咧，我估佢係有責任出嚟解釋嘅，咁勞工處咧作為一個監管嘅機構咧，亦都有責任要解釋或者要好好地監察，究竟點解會出現呢種情況？ 第二個情況嚴重啲喎，即係就算入到個網，根本都訂唔到，因為中間打斷咗，好似你咁講，變咗一啲交叉，根本就預訂唔到。咁最後有冇人有冇聽到有人係成功係連續訂到21日去檢疫咧？ 我就即係話星期一朝頭早到差唔多9:30嗰陣時候，已經差唔多冇房啦，啲無論撳邊度，佢都話已經冇啦。咁我就好。我有一个会员咧，就话已经订咗一间，咁就已经系12月尾以后嗰啲嘅，咁就12月尾至1月咧，就咁啱俾佢揾到一个空洞咧，系可以连续21日，咁呢个系非常之唔理想咧，即、就、系、是、对大部分嘅雇主啦吓。咁但系咧，就佢话佢又一阵间，即系话既然咁多困难，但系咧佢酒店咧，另一个就消息系令到啲人啊比较奇怪，就系、是、话既然咁多困难，但系咧我。11月同12月又话一阵间就全部俾人订晒，咁所以咧嗰啲订嘅人咧，究竟系用边种途径？点解同我哋一上去就全部勾晒头，佢就可以顺利订到咧？呢个系真真正正需要监管机构要出嚟解释嘅。 但佢哋订到都唔系连续21日噶，因为好似你咁讲就系中间断咗噶嘛。 系啦，嗱，即系照我哋叫表面睇就系断咗谂，但系咪有啲人咧系可以？ 斷唔到纜咧？嗱，呢個就正正我哋需要係即係正視嘅問題啦。即係話香港係一個公平嘅社會，我唔希望有啲即係話背後操作嘅一啲方法啦嚇。 但你而家係咪都有同酒店方面或者頭先你話勞工處方面有聯絡 嘅？我哋就有向酒店詢問。咁我亦都有啲媒體嘅朋友咧，亦都代我哋去發信去發電郵去酒店詢問，但係到尋晚為止都仲係冇回覆嘅，就唔知點解佢唔回覆啦嚇。咁所以呢個係我估係真真正正係需要勞工處呢個作為一個主要嘅監察方面咧，係真係有需要去深入去查明呢個事件，同埋向大家即清楚去解釋啦嚇。 OK， 整體嚟講訂呢個方法有冇啲乜嘢去改進，或者今次嗰個房價方面又點睇咧？ 嗱，房價咧就當然係稍微溫和咗啦。佢其實尋日顯示出嚟嘅價錢咧就591，就唔係最初政府公布嗰個650啦。咁呢個第一個，可能佢係加埋嗰個 10% 就變咗650啦，因為都冇人真正定到啦。呢個第一個，咁咪稍微溫和啲。第二個咧就個方法咧，其實我之前都講咗好多次，就最好係用一個簽證簽發日期嘅先後，因為咧每一張簽證都有清楚列印嗰張簽證發出嘅日期，呢個係由政府列印嘅，所以係冇得即冇花冇假啦。咁亦都係嗰個即訂房嘅人員咧係非常之容易識別嘅。咁呢種方法咧就令到大部分嘅僱主係比較接受嘅，即唔會。好似而家純粹喺混亂，即係混亂嘅跑步之中咧，會鬥快啦。咁呢個係即係十分之不理想。 Okay. 好啊，唔該曬陳東峰，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陳東峰咧就係香港僱傭工會主席。頭先就住話多咗呢一間青衣華日酒店，就係俾一啲打針嘅外佣咧嚟做檢疫嘅。會唔會你都係僱主呢段時間都想請外佣，都要好似頭先陳東峰所講，要去爭呢一啲嘅檢疫嘅房間咧？你又點睇？1872311。 光听日朝早有一两阵雨，周末期间云量较多。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潘洁平同刘国华。 首先睇信报报道。特首林鄭月娥宣布，為整令中央更加有信心同本港恢復通關，會取消大部分抵港豁免檢疫群組。消息話，計劃取消豁免檢疫安排的人士類別包括上市公司、銀行、證券和期貨、保險業高層以及明星演員等等，跨境司機和機組人員等就維持可以豁免。林鄭月娥說，重視盡快讓港人免檢疫到內地，但是未有提及確實的達成的日期，只是預計初期會設有配額，以及不會開放全部口岸。信報報導。 明報的相關報導就提到，根據疫情專題網站，現時有36類從內地、澳門或者台灣抵港者可以免檢疫，而從外國抵港的就有12類人免檢疫，包括銀行業高級行政人員、在內地設廠港商等。中大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学人李少波表示，取消豁免检疫措施短期内未必对本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有影响，但如果日后新加坡、英国等采取与病毒共存策略的地方疫情受控，而本港继续维持严谨措施，大约半年后在香港的外资或者会离开。明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科兴新冠疫苗正是向香港特区政府申请下调接种年龄，去到3岁或以上。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科兴疫苗安全有效，但是要研究儿童接种剂量，建议可以逐步放宽接种的年龄。而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张勇邦就认为，高小学生需要更多面授时数去应付升中考试，有较大的诱因打针。文汇报报道。 《東方日報》報導，由建築署負責九龍渡華路消防設施搬遷的地基工程，在今年9月初影響港鐵東涌線九龍站到奧運站之間行車隧道有監測點沉降超標，相關地基工程需要即時停工。政府公布，相關地基工程已獲准尋日復工，並且將鐵路隧道相關部分的預設暫時沉降停工標準，由原本的20毫米放寬40%，去到28毫米。這項調整是獲得建築署和港鐵接納。 《東方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貨輪供應量大減。咁綜合市場消息指出，貨運嘅供應問題已經進一步波及一啲貴價貨品。部分零部件較為複雜的產品，例如電動汽車、相機和無人機等等，已經紛紛出現缺貨情況。其中現時訂購較為受歡迎的電動車牌子車款，可能需時6個月至1年才能夠收到新車。因應建築物料主要是透過貨輪來香港，故此亦都成為重災區之一，以致到混凝土的生產步伐拖慢。星島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入境處處長歐家宏表示，將會在今年年底推出採用容貌識別技術的非足式醫道服務，俾合資格香港居民辦理出入境手續。新服務將會先在機場、港珠澳大橋和深圳灣三個仍然維持開放的關口試行，減少旅客過關時交叉感染的風險，為恢復通關做好準備。經濟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說，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計劃取消大部分抵港豁免檢疫群組，增加中央對本港防疫措施的信心。政府和醫管局隨後也都公布收緊新冠病人康復出院的標準，是實現兩地正常通關的必要之舉。期望有關措施落實到位，加快和內地防疫全面對接，為兩地早日正常通關創造條件。文匯報社評。 明報社評說，無論從公共衛生抑或是經濟角度，香港現階段都應該以清零通關為首務，取消大部分豁免檢疫安排，對爭取盡早通關有一定幫助。社評說，不少駐港外商需要派人到內地處理業務，取消豁免安排鋪路通關，對他們來講亦都有好處，當局應該多作解說，釋除影響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憂慮。明報社評。 成報社論就說，醫學界對於是否需要接種第三針新冠疫苗，大方向上似乎是有共識，大致就好像世界衛生組織的建議，免疫功能低下的群組和完成接種國藥科興疫苗的60歲以上長者應該是打第三劑疫苗，但是當中細節需要逐一敲定，例如能否抽針。社論說，全球對於能否抽針未有確實細節，堅持科學為本方為上策。這個是成報社論。 大公報社評，判定民主制度優劣的標準是看看能不能夠為民眾解決問題，能不能夠增進人民的福祉，能夠為民謀福祉的民主就是好民主。新一屆立法會選舉即將展開，為有抱負有能力的愛國者提供廣闊舞台。社評說，香港人必會珍惜真正當家作主的機會，開創香港民主新紀元。大公報社評。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石门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大老山公路啦。出九龙方向，近住石门村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就车多，龙尾在告士打道近分域街。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慢车，龙尾就在北角政府合署对出。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在新界啦，象鼻山路去翻荃景围方向，近荃锦交汇处一段挤塞，龙尾在象山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用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香港电台隆重呈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建党百年精品节目 《国剧周末影院》隆重登场，大决战！ 35军全军覆没，傅作义兵团溃不成军，蒋介石嘅地位亦都岌岌可危，睇嚟大局已定。 港台电视31，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为你带嚟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10月28号就是百货公司大减价，29呢就是阿女生日，10月30号到底是什么日子呢？ 10月30号是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提名期的开始，一直到11月12号。 获提名人应尽早递交提名表格，就算表格有任何错漏，都可以在提名截止前有时间更正。 他们还要通过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才可以正式确认他的提名有效。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2021年10月27日，大部分海外或内地入境豁免群组免检疫安排将取消。 新冠病人出院安排收紧，出院后需隔离14天及健康监测。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命令将支联会从公司登记册剔除。 美国 FDA 委员会支持为5至11岁儿童接种辉瑞疫苗。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頭先都同大家提到啊，其實之前咧香港方面咧同內地嘅專家咧都有一個嘅對接會議，提到咧內地方面咧有一啲嘅要求嘅，咁啊做咗嘅話，可能咧都會令到通關方面咧更加容易做到，包括提到話出院嘅條件啦，一啲豁免檢疫嘅安排啦，咁啊其中亦都提到咧病毒檢測，就話咧係增加醫護啦、檢疫酒店啦同埋機場員工嘅檢測頻率。內地方面咧隔日一檢嘅，咁啊就唔接受咧抗原測試，要做一個嘅核酸測試嘅。嗱，如果真係再密啲去做，尤其是一啲高危嘅人士啦，譬如講緊係醫護呢一類咧，成個安排會唔一啲嘅醫護人員又點樣睇咧？咁啊，見到咧喺早前啦，醫管局咧總行政經理咁啊括弧綜合臨床服務啦李立業醫生咧係被問到會唔會加密一啲醫管局員工嘅檢測密度嘅時候咧，佢都話係有計劃推行三日一檢嘅，並且係需要研究咧點樣可以方便呢啲員工咧，又話希望可以集中喺個別嘅地點去推，例如咧係北大嶼山醫院啦。香港感染控制中心嘅一啲嘅工会或者一啲嘅医护组织嚟讲又点睇咧？如果真系要做到三日一检，对于成个运作嚟讲咧，又如何咧？电话旁边咧有香港护士协会主席袁志敏，早晨。 早晨， 袁志敏。头先讲到话，真系如果要加密啦，去到三日一检啦，其实争几远啊？喺个工作上面，即系密咗啦，明显地系咁，但系即系喺个工作上面嘅影响，或者对于啲人手安排方面会点样嘅咧？ 第一样嘢我想提一提就系、其实似乎我哋香港护士会嚟讲咧，一路咧都冇收到呢个消息嘅， 系 吓、啊，似乎就医管局未有喺正式個同即係同事啊或者工會嗰個諮詢度咧，就曾經就呢個課題咧就諮詢過，似乎未、因為我哋根本一路都收唔到，冇亦都冇同事或者會員向我哋反映有呢個要求啊，無論醫管局都冇同我哋講過呢樣嘢，咁就同事都冇同我哋話反映話有呢個要求，咁所以我估成件事係去得好快嘅，呢個第一樣嘢啦。第二咧就係、是、其實而家以我嘅資料就係、是、其實係好似你頭主持人頭先講嘅就係喺啲高危嘅，即係喺啲醫療機構高危嘅地點咧，先至有即係除咗要求要打針之外咧，就會有即係、定期嘅病毒檢測嘅。但係如果喺平時其他嘅醫院咧，基本上就冇嘅。咁所以我會睇就係第一就係要搞清楚嗰個信息係咩嘢先。即係而家醫管局佢自己諗緊話，如果話要加密，其實係第一就係邊啲地方工作嘅同事要加密，定係成個醫管局8萬嘅同事都要加密？ 加密嗰個檢查。 嗯， 嚇，呢個第一個問題要搞掂，嚇，搞處理。咁第二就係、是，如果真係要嘅，咁就係嗰個執行嘅情況啦。咁我知道話，好似而家坦白講啊，除咗嗰啲頭先我講高危地方之外，其實大部分嘅同事都打咗針就得噶啦嘛。 嗯， 所以即係除非係你嗰個醫院或者嗰、那個係真係嗰個醫院有理由相信有咁即係有感染咗嘅病人或者同事，咁就好似咩啦？而家強制檢測咁，係咪要做檢測啦？ 嗯。 但如果冇嘅話，就其實而家冇噶嘛，冇呢個安排噶嘛。 嗯。 你有咁，可能成件事就係、是、可能真係要做一個比較全面啲嘅諮詢，同埋要都啲同事會緊張，就係點樣即係。大概是怎样推行的呢，那个运作是怎样的呢，这样。 嗯。看回现在其实在、今年9月1号起呢，就说除了已经打了针或者提供、医生证明文件的员工之外，所有员工都要每两星期自费在工作时间以外做一次核酸检测、嗯、即换言之，如果你打针就根本上是不需要做这个的、核酸检测。 对。 即我就想知道，如果真的去到，我不知道現在那個確實情況是怎樣，即如果真的無論打得針和未打針的人都要做一個的三日一檢去這樣加密的時候，整個工作流程上面的影響有多大呢？ 我估會挺大，因為這同事就會問的嘛，究竟是我自己、即是工作時間去做個檢測，還是放工去做個檢測，還有檢測的費用誰給的。 嗯。 就有啲問題喎，咁呢個我唔想太猜度啦，問翻醫管局去答啦。 嗯嗯嗯，我見醫管局係咪話早 就會有好大？如果真係全民翻八萬人要做檢測，唔係係咯，八萬個同事都要檢測，咁呢個我估係即係你而家係好似話齋，你而家打咗針係唔使做噶嘛，係啲好高危嘅地方先要做啫嘛。如果你話嚟緊係有打針冇打針，八萬人冚唪做咁。咁呢個就我就會覺得係咪真係咁做嘅咧？ 嗯， 即係咁，同埋係咪推行得到嘅咧？同埋點推行咧？我都想了解下。 嗯，即係而家就算有打針都好，頭先就話咧，即係一啲冇打針嘅人咧，就要每兩星期做一個核酸檢測啦。但係有打針嘅都好，如果佢係有直接同病人接觸嘅， 八萬幾個同事冇打針嘅同事好少啫嘛。 啊， 九啊幾個 percent 打曬針㗎啦。 嗯。但有打針嗰啲，如果你同病人有直接接觸嘅員工，都要做一個快速抗原測試嘅喎，呢個都。 要問醫管局係咪咁樣咯？ 嗯。 啊，因為我想提就係香港，即係唔係講嗰啲高危嘅地方啦。因為而家每日講緊嗰啲輸入個案咧，就正正就係喺嗰啲檢疫酒店啊、大嶼山醫院嗰度揾出嚟噶嘛。 嗯。 嚇、啊，咁但係如果你話本地個案，其實好即係我哋清零咗。成幾個月啦，已經嚇。咁、啊、如果話啊，唔係我哋冇嘅醫院冇都要做嘅，咁呢個就牽涉好大啦，會好大啦。同埋啲同事都問點解啦。 OK 嚇、啊，啲同事問點解啦嚇。 如果真係為咗即係可能整體嘅利益，可能更加易啲通關，呢、這、一個算唔算係其中一個可以接受嘅原因？ 我以我嘅識就係國內啲醫院都唔係咁樣嘅喎，國內都冇要求所有醫院所有職員，即係你有冇感染病者，有冇緊密接觸者都要每定期做，即係每三日做檢查。我嘅資料就似乎國內啲醫院都唔係咁樣嘅喎，而家都。 嗯，如果要做嘅話，點樣可以令到即係啲員工可以方便一啲，成個即係打擾啊佢哋影響佢哋工作嘅情況會減少一啲咧？ 我唔敢明啦，我未估過一個，即係我就係話，即係大家唔好睇小件事，因為我哋講緊八萬個同事。 嗯。不過呢個都要再睇下佢即係詳細再公布，因為呢個都係涉及到尋日有人問到阿李立業醫生嗰個嘅講法嚟嘅，佢都冇話係全部員工定係點嘅，佢都係話要研究即係係咪真係有計劃推呢個三日一檢啦，要研究點樣方便呢啲員工啦咁。另外佢話集中喺個別地點去推喎，呢個你又點睇咧？ 嗱，呢個頭先個別地點咪就係講咗啦，即係譬如嗰啲北大嶼山醫院啊，或者嗰啲專係收。即係新冠病毒感染嘅病人嘅嗰啲設施啊，啲感染控制醫院啊，或者嗰啲病房啊咁，嗰啲我又會接受啊，因為 即係我自己都會接受，因為我自己都係醫護人員，因為嗰啲係真係好高危啊嘛。 嗯， 真係好高危啊嘛！你就算著曬防護衣嘅各樣嘢，你都係有個機會咧去感染噶嘛。嚇、啊，咁而家嗰個，因為我哋上咗去清零嗰、那個防感染嗰條船度咧，咁喺呢條船入邊咧，嗰、那個目標就係、是、第一就係外防輸入啦，第二就係你內防擴散啊嘛。咁即係話。你凡是有感染的地方就要或者有机会接触感染到个病人的地方那些职员啊市民呢就那个检测那个频密即是那个非分子即是那个次数就好频密的了嘛。这个我又明白我又接受因为、 okay. 因为那些是真的高危的嘛。 嗯好啊，唔该晒袁志文，可能你都要即系嚟紧都可能会再同医管局方面再了解多一啲咧。 系啦，我哋去信问下啦，问下佢哋成个构思而家系点，同埋我哋即系都会呼吁医管局做多少少，即系做多啲同前线同事嘅沟通啦。 O K， 咁样啦，因为如果唔系咁，即系啲同事就好担心，咁就冇，因为根本而家佢个工作系好大，咁呢啲不必要嘅担心或者澄清咗，或者佢讲清咗件事，咁就会。员工同埋即系管方两边嗰个合作就会好啲啦，大家都 好啊！唔该晒袁志敏，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袁志敏咧就系香港护士协会主席嚟嘅，讲到有关于系咪一啲医护人员都要加密去做一啲检测咧？寻日咧就有问到医管局方面嘅同事阿李立业。总行政经理咁有人问到佢会唔会加密医管局员工嗰个检测密度啊？咁佢就话有计划推行三日一检咁。不过先袁志敏就话都冇话即具体听到话会点做，咁都要再了解一下嘅。先休息一阵。 与 CEO 对话，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嘅嘉宾系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主席陈志思。 自己个心态肯放低咧，我谂人哋大家系会点都会接受你嘅。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星期日下昼2-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喺随后嘅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想同大家讲下另一个话题。其实开咗学咧，九月到而家咧都差唔多两个月噶啦。不过就见到单喺今个月啦，十月咧就已经有至少六宗咧啲学童堕楼嘅事件。呢一啲情况系咪都系今年嘅情况？可能相对严重一啲咧，或者一啲嘅机构有冇都接到一啲学童嘅求助咧？电话旁边就请你一位嘉宾咧，同我哋倾下嘅。电话旁边就系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总干事曾展国，早晨。 早晨， 曾展国，你有冇留意到呢个数字啊？今个月已经有至少六宗。 有，系啊，我哋都有留意到呢个情况。 今年呢个情况 都非常之惋惜。咁呢个情况又唔系话以前未试过嘅。咁但系即系譬如话早几年咧，学生自杀就比较严重嘅时候咧。开学的初段呢，学生自杀的数字真的比较犀利一点的。过往两年的情况就似乎没有那么大，即是没那么严重，但是今年又上回去的数字。真的值得要关注一个问题来的。 你自己有没有收到，譬如你们机构都有热线的嘛，有些求助热线，有没有说收到的一些学童求助的数字都会多了，或者有没有了解，从而都可能观察到某一些原因在这里呢？ 数字上面我哋又唔系话特别上咗好多嘅，咁因为你知热线电话其实而家好多学生咧都未必会中意用呢一个模式嚟揾协助，而家学生好多时都喺社交媒体嗰度去揾帮助啦，咁所以即系喺个电话数字上面就唔一定反映到所有嘅问题。咁但係我哋都睇到呢，就係啲打嚟嘅求助數字裏面呢，佢哋嗰有自殺危機嘅比率呢係相對於成年人反而係高咗少少嘅。係。咁呢個我哋都睇到有啲嘅即係要留意嘅地方啦。咁佢哋求助嘅問題呢比較多啲呢係家庭嘅問題啦。人際相處嘅問題啦。感情嘅問題啦。精神健康問題啦。咁有啲係甚至有情緒病有啲係有即係同一啲同濟相處嘅壓力 咁甚至有啲你可能都會開始發覺㗎啦，即係社交媒體上面嘅一啲嘅講話咧，原來都可以令到佢哋情緒會好低落嘅，即係一啲嘅對話內容啊、網上嘅留言啊嗰啲嚇，大家喺網上面傾偈嘅內容都可以令到佢哋情緒係差。咁父母管教都係一個問題啦。咁當然學業不嬲都係一個問題嘅，但未必一定係最主要嗰個問題。咁但係開學初段我哋就要留意嘅，因為由放假啦，或者係以前即係早兩年我哋都翻學好多時都變咗網上啦。咁所以而家係好多即係正式翻學啊，翻多咗學啊，咁即係學業壓力又開始翻嚟啊。咁其實都係一個即係佢哋會面對嘅幾大嘅。压力嚟嘅， 即系咪都听到佢哋求助方面提到话，因为之前一段时间系停咗面授课嘅，佢哋好多时候上网课，而家翻嚟学校上堂，真系可能睇到一啲学业上追唔到，定系同啲朋友啊，同啲同学方面相处有问题，定系点样？有 两样都有嘅，因为走翻埋一齐啦嘛，咁即系停咗比较长时间翻学，咁当然啦，即系上年开始都已经多咗翻学啦，咁但系都系翻。即係而家係真係比較即係密集啲，真係要翻學咧，又正式開學咗一段時間啦。咁呢啲即係嘅適應咧，都係一個佢哋要處理嘅問題嚟嘅。 嗯，師生方面咧，其實呢段時間，譬如停咗上面授課啦，上網課，好多時候可能老師嚟講係咪都難啲去接觸到佢哋？係咪哇？可能有一啲嘅情緒上面或者生活上面面對一啲問題，而家面授課就反而易啲去處理到咧。其實又。 有好處嘅，當然咧，即係翻咗嚟之後咧，即係老師有機會接觸到佢哋咧，係有好處咁。但係其實喺學校裏面，而家老師嗰個工作嘅量都好大嘅，未必真係可以俾到咁多嘅照顧俾學生嘅。咁但係即係好，或者相對會比佢哋喺網上面教學嘅時候咧，會多咗時間接觸佢哋。咁但係其實實際教學上面其實好多好多工作要處理。尤其开学初段咧，其实有好多行政上面嘅嘢要做，咁所以未必一定系真系俾到好多时间照顾每一个学生嘅需要。 头先曾展国咧，你提到话而家系咪都少咗啲学生系用打电话嘅方式求助？你哋有冇啲咩方法咧？去如果要接触或者即系让到佢哋更加容易去求助嘅话？ 其實業界都有唔同嘅即係網上嘅求助嘅方式㗎啦，譬如話我哋有 app 啦，可以佢哋用個 app 嚟同我哋嘅義工用text 嘅形式啦，即係去對話啦，去即係尋求支援啦。咁另外亦都要有其他機構亦都有一啲嘅網上嘅program 咧去做呢啲嘅服務嘅。 OK， 曾展国，因为我都想转头揾你再倾多一阵，好嘛？转头再打俾你啦，好嘛？曾展国咧就系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嘅总干事嚟，讲到新学年开始咗两个月啦，但系呢个月都有几宗好几宗至少六宗嘅学童堕楼嘅事件，会唔会你都关心一啲学童面对压力嘅情况咧？欢迎大家打嚟18423011，转头翻嚟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志超认为，如果要避免个别个案造成社区爆发，在需要通关的情况下，应该收紧入境豁免检疫安排。亦都认为，当局在审批豁免的时候，亦都要视乎需要。对于豁免人员的类别，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应该每项详细研究，以确定是不是必须，认为要确保审批过程，检视整体安排能不能够避免和社区接触。他提到早前政府要求外地船员抵港之后要安排点对点交通，但由船员方面自己安排，结果出现第三波情况。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习近平话近期国际发生的几件大事，再次说明法方主张欧盟战略自主是正确，中欧要通过持续高层沟通对话，增进了解互信，减少误解误判，妥善管控分歧，加强对中欧关系的政治引领，确保中欧关系行稳致远。 新华社引述马克龙话，法方坚定致力于以建设性方式推动欧中的关系发展，致力透过加强各层级对话，妥善管控和解决分歧，希望欧中投资协定早日生效实施。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以国家安全为由，通过撤销中国电信美国子公司在美国的营运许可，公司需要在60日内停止提供服务，结束在美国近20年的营运。委员会认为中国电信受到中国政府的影响和控制，极有可能在没有受到独立司法监督的充分法律程序下，被迫遵守中国政府要求，又认为中国电信美洲公司的拥有权和受到中国政府控制，令公司和中国政府有机会取得、储存、干扰或者是误转美国的通讯，增加了重大的国家安全和执法风险。中国电信美洲公司对委员会的决定感到失望，强调会继续为顾客提供服务，同时采取一切可行选项。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一个顾问委员会以大比数通过，建议局方为5至11岁的儿童接种辉瑞 BioNTech 新冠疫苗，认为接种的好处大于风险。报道话，如果局方授权为这个年龄群组接种，美国疾控中心的顾问小组将会在下星期讨论使用许可，再交由中心总监作最终决定。辉瑞和 BioNTech 说，在针对5至11岁儿童的临床测试中，疫苗的保护力达到 90.7%， 而接种剂量会是10微克，较12岁或以上人士的30微克为低。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朝早有一两阵雨，周末期间云量较多。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93点，跌340点，总成交金额90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77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62点，跌9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宇和教育3.94跌0.82，腾讯控股488.2跌13.8，美团271.6跌11.4，阿里巴巴164.4跌5.1，友邦保险88.8跌1.45，快手102.6跌5.6，信达生物76.85升0.5，盈富基金26.36跌3.2，比亚迪股份309.4。跌2元，招商银行67.95跌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7，日元114.09，瑞士法郎0.92，加元1.239，人民币6.382，英镑对美元1.377，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5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日经平均指数报28,931点，跌174点。港金现价报16,630元，跌9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90.88美元。卖出1,791.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架坏车啦。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泰苑嘅快线有坏车阻路，车龙排翻去龙翔道，近住龙盘苑。重复多次啦，就系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近住启泰苑嘅快线有坏车阻路，车龙排翻去龙翔道，近住龙盘苑。咁至于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石门村慢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石门村呢一段。 全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山道。咁喺九龙方面，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宏照道嘅支路咧都系慢车，排到去九龙货仓。喺新界方面，锦田公路去上村方向，近住罗屋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八乡消防局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十四五规划纲要支持香港建设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香港有健全的法律制度、优越的专业服务和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带来无限商机。知识产权署推出知识产权管理人员计划升级版，提供专业培训课程和免费知识产权咨询服务。详情请浏览 ip.gov.hk。 发展知识潜力，见证经济新领域。 投资有心法， 反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股价的调整有两种方式，一是用幅度，一是用时间。弱势股呢，它调整它可能是用幅度的。基本面强的股份呢，人人都揸住不是很想放，它就要用时间来去调整咯。再有利好消息又再升了。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四到十一点，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投资新世代》。 2021年10月27日，大部分海外或内地入境豁免群组免检疫安排将取消。 新冠病人出院安排收紧，出院后需隔离14天及健康监测。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命令将支联会从公司登记册剔除。 美国 FDA 委员会支持为5至11岁儿童接种辉瑞疫苗。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刚才提到究竟是否会加入一些高风险人士的检测次数呢？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括弧综合临床服务李立业医生呢，就在昨天是问到这一方面的时候，他就说有计划推行三日一检的，但要研究怎样方便员工。那我们都问回医管局的发言人，他们就回复我们的查询，就说在北大屿山医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工作的员工呢，因为有机会与一啲嘅确诊病人咧系有接触啦，咁基于暴露嘅风险考虑，从今日起咧就系需要三日一检嘅，咁啊检验嗰个嘅检测服务咧就会喺中心入面咧系提供嘅，讲紧就系北大屿山医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工作嘅员工，今日起要三日一检，喺中心入边做呢个嘅检测嘅。咁啊，另外咧，头先都同曾展国讲紧有关于一啲学童自杀嘅情况嘅，继续同佢倾下。电话旁边有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总干事曾展国。 Hello， 曾展国。头先咧就讲到一啲即系你哋留意到或者一啲求助嘅情况啦。但我想知道过去一段时间，尤其是早几年咧，即系学童自杀嘅情况或者一啲学童压力嘅问题咧，都几受关注嘅。咁我见到之前都。推出過在教育局方面推出過一些譬如在德育及公民教育科啊，等學童可以建立正面價值觀啊，或者老師都有參與一些叫做守門人的即係一啲課程，精神健康專業發展課程，做一個守門人，即係特別留意住啲學童精神健康嘅。其實呢啲措施你覺得即係行咗幾年做成點啊？定係因為有疫情啦，始終都隔咗嗰、那個冇辦法，即係老師同學生可以好親身咁睇到佢哋嘅情況，所以其實成個成效都有打咗一啲折扣咧？又 我諗呢個一定有啲影響嘅。但係即係就算係冇呢個疫情咧，其實 老師學咗當然有幫助啦，即係或者係有呢個咁嘅做法。咁但係始終我都係話學校裏面其實老師嘅工作量其實已經非常之大，佢哋可以擺到落去照顧每一個學生，睇到佢哋嗰個情緒情況嗰、那個即係時間啦、或者可以有空間咧，都未必真係咁多。咁、所以其實即係我哋要幫到學童啊，其實都要多方面。咁始終我認為即係家長嗰方面咧，係應該係最好嘅嗰個守門者嚟嘅，即係相對於話老師嚟講，家長每一日應該都會見到子女啊，家長會同子女有多啲嘅時間可以溝通啊，同埋即係如果我係要傾偈嘅，要了解佢哋嘅情況嘅，家長係應該係一個好好嘅角色去做呢一樣嘢嘅。 家長有啲咩嘅留意咧？譬如喺學童身上有啲乜嘢嘅徵兆特別留意到，要咁就要特別留意咯。或者對於頭先你話雖然家長好重要，但係譬如老師方面有冇其他除咗現有嘅資源之外，其他可能一啲培訓上或者資源上都覺得建議可以再投放多啲落去咧？無論家長定係校方方面。 嗱，一方面我哋機構其實都已經做咗幾年咧，就去同啲學校嘅老師係做一啲嘅訓練，係即係認識自殺嘅一啲嘅問題啦，同埋點樣去基本處理嘅做法啦嚇。咁同埋甚至就係如果佢哋去面對一啲有自殺危機嘅學生嘅時候，佢哋唔識處理啦，咁我哋可以即係有呢啲嘅 coaching 啊，同佢哋一齊去面對嗰啲嘅有自殺危機嘅學生嘅個案嘅。咁呢啲其實佢哋都可以做嘅，即係又絕對係可以幫到佢哋去處理呢啲個案。咁但係即係家長方面咧，我諗第一樣嘢就係唔好諗住去到佢哋有問題先至嚟關心子女。即係我哋要建立一個好嘅父母同子女溝通嘅關係咧，係一定要平時就已經係做得好啊。咁平時同子女多啲溝通啦，了解佢哋嘅情況啦。咁當然唔係好似成日俾佢俾子女覺得你管住我，而係真係關心個角度去俾聽佢哋講佢哋嘅心聲啦，佢哋嗰個情緒個狀況啦。咁如果去到佢哋真係情緒差嘅時候咧，我哋真係要了解佢發生嘅咩事啦，直接去問佢啦。想了解佢究竟而家有咩嘅唔開心嘅事，亦都唔好太多嘅批評啦，唔好太多即係教導嘅口吻啦，因為小朋友願意講俾你聽咧，好多時佢都要突破自己好多嘅心理障礙㗎，或者會好多擔憂嘅。咁所以佢講俾你聽嘅時候，我哋都唔好有咁多嘅批判啦，留意一下佢哋嘅行為啦，尤其佢哋喺社交媒體會唔會有一啲嘅說話或者係圖片啊，係表達到佢哋個情緒好差、好灰暗啊？咁呢啲我要睇到啦。佢會唔會可能係成日都唔想出房啊、瞓覺啊、唔願起身啊？以前好中意做嘅嘢都唔做啊！中意玩嘅嘢又唔玩啊，冇晒个动活力啊！即系小朋友正常嚟讲，佢哋都系比较即系有活力噶嘛。咁但系如果你发觉佢哋冇晒活力啊，乜都唔想做啊，呢啲我哋就要留意佢嘅情绪状况。咁当然再严重啲嘅，佢直情可能有一啲嘅语句讲到佢觉得呢、這个即系生存好似冇乜意思啊。又或者係將佢中意嘅嘢送曬俾其他人啦，咁呢啲我哋更加要留意啊！呢啲係比較嚴重嘅，已經係有自殺傾向嘅一啲嘅警號。咁我哋要全盤去睇啦，佢成個行為、心理表現嘅嘢夾夾埋埋，可能就已經係俾緊好多嘅信息，我哋係知道佢嗰個自殺危機有幾高咯。 OK， 好啊，唔该晒曾展国，同你倾到呢度。曾展国咧就系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嘅总干事嚟噶。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建恩，制作张凤平。 尼采话：懂得为何而活的人，差不多任何痛苦都忍受得住。呢一句说话听落好似离地，但维克多·弗兰克。Victor Frankl 话俾你知，呢个系好多犹太幸存者喺二战集中营生存落嚟嘅原因。弗兰克系奥地利嘅心理学家、精神科医生。二战嘅时候曾经被纳粹运咗入集中营度。活出意义来呢本书嘅前半部分就系佢喺集中营嘅非人经历。 弗兰克作为一个精神科医生，他将整个集中营当作研究材料，用心理学知识去探讨集中营种种的情况，例如绝望感如何影响免疫力，或者是命不久矣的人会有着被形容为末世脸的表情。 集中营入面的每个故事对弗兰克而言都是回答一个问题，怎样的人才可以生存下去呢？ 幸存者都会觉得营内最值得生存下来的人最终无一幸免于难，自己只是幸运地活下来。不过弗兰克发现幸存者多数有一个共通点，明白自己生存的意义，懂得为何而活。这份意义驱使他们尽最大的努力生存下去，不论有几咁渺茫，有几咁痛苦。在集中营失去希望的人往往劫数难逃。 这里所讲的意义并不需要是伟大的志向，它甚至可以很微小、很无聊，甚至脱离现实。弗兰克自己就一心想着获释之后可以将在入集中营之前写好的书发布，亦有人是希望再见到自己的儿子，但是明明不知道是不是还在人世那里。这些事情都是只可以由他们自己来做，没有办法可以被取代的，亦都为他们提供了源源不绝的生存动力和最大的勇气去面对痛苦。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不是白白受苦，而是为了某一件事赋予苦难一些意义。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活出意义来》，作者维克多·弗兰克，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点47分继续回来千禧年代。刚才讲到关于学童压力和一些自杀的事件，欢迎大家打来18723，有没有家长可能都关心这一方面呢？电话旁边就是黄先生，早晨。 系早晨，你好，系 你好，请讲。 就我自己对于学童自杀有个睇法，咁咧就嘉宾有提过话，家长系一个守门人。但系如果当家长佢又要揾食啦，甚至系失业啦，佢本身个负面情绪都系好大。咁会唔会不知不觉系即系潜移默化咗啲细路仔都系有好多负面情绪咧？咁我觉得政府系要处理呢个问题咧，可以。用一啲比較傳統啲嘅方法，就係、是、譬如同一啲志願機構啊，例如係撒瑪利亞會啊，或者佢自己本身啦、啊，政府都有資源嘅，去製作一啲熱愛生命啊嘅短片，定時咧就喺電台啊或者電視嗰度播放。咁其實呢啲熱愛生命嘅題材都好廣泛嘅，亦都好有針對性，咁亦都可以令到家長同佢哋嘅子女咧齊咁樣。啊！一齐喺电视嘅前边咧，系去观看。 嗯，但我反而想知咧，黄生睇呢啲片，但系可能本身嗰个学童已经面对紧一啲自身嘅问题，系咪？即系始终个问题未必解决到。 系需要真系系嘉宾所讲嘅。父母系一个守门者，但系当父母佢首先都要有方法疏导咗 自己嗰啲问题、 负面情绪先。咁佢哋疏导咗啦。他们真的能够充当一个守门者的角色，那就会就是他充当一个角色呢就较为把握大一点咯。就那现在一个人他在当局者迷的时候呢，他根本都是很难是做就是对于他的子女做一个守门的角色的。我希望政府留意一下可不可以制作这类的短片，或者不用太长，五分钟左右、 okay. 每日抽点时间去电视上播一播这样。 Okay.好，唔该晒黄生，多谢佢讲到家长即系自己可能都有啲压力啦，即系喺处理学童嘅压力嘅时候，可能一啲家长自己都要处理，或者疏导到自己嘅情绪，咁提到政府一啲嘅嘢可以做嘅咁。另外咧，想同大家讲系有关于一啲嘅无家者嘅情况，见到有咧机构咧就一齐做咗一个无家者嘅人口统计调查，就话见到两年之间咧无家者嘅增长咧系去到10%。咁啊，成个情况或者成个调查点做咧？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有中大游老师社会事业中心主任黄雄，早晨。 系早晨，萧乐文系。 早晨，黄雄，讲下你哋个调查点做，同埋我想问你话有两年间增加咗，系咪即系两年做一次噶？你哋个调查系？ 這個調查是我們自己的機構是非政府組織一起做的。上一次做已經是2015年了、所以今次隔了6年之後才有機會真的落街頭去點算回無家者的數字。我們就在7月9號那晚去點算的。我們有7間機構有成300多個義工一起幫手看看在街頭、在賓館和宿舍總共有多少無家者的。所以就不單止在街頭的露宿者，所以因為疫情很多就上了去賓館，就是有些善長就是捐了一些錢給我們可以用賓館呢去令到一些本來住在譬如麥當勞那些去沒有地方去，他就可以不用在街頭睡，那他就上了賓館，有些都接受了在機構的一些短期的宿舍裡面。所以我們總共呢就當晚呢就找到是1532個無家者的，那這個對比回政府的數字，是政府自己那個露宿者的數字兩年之前呢，那其實就增加了18%。 這個數字來講、你們都會不會覺得有些驚訝，或者那個升幅來講怎麼看，還有今次整體調查有沒有都發現一些的、無家者有些什麼特別的發現在當中呢？ 我哋就未必話太驚訝，因為啲兩年隨住疫情一路增加翻咧，咁我哋就睇到嗰個數字咧一路咁樣上升嘅。咁、今次有幾個比較唔同嘅發現啦，同之前。咁首先今次咧，我哋發覺係女性無家者嗰個比例咧係上升嘅，以前係大概7%度，但今次咧就去到16%啦。同埋今次咧，我哋有好多咧都係一啲啱啱露宿嘅人士啦。咁如果有成1/3咧，其實佢個露宿個時間咧係少過6個月嘅。如果加埋另外6個月至2年嘅咧，其實就超過一半。 超過一半係嘛？ 係一半係少過2年。咁、即係呢2年入面咧，其實有好多人啱啱即係所謂落咗街啦。咁佢哋有超過一半係首次露宿嘅。咁所以而家喺成個無家者個社群入面咧，有兩大類別，有一大部分咧，其實就啱啱落街，落街咗冇幾耐，咁主要其實都係因為疫情啦，因為封關啦，呢啲問題咧，佢因為租金太貴，交唔起租咧，又失業，咁所以咧，佢失咗業之後又翻唔翻去到，就算而家所謂疫情好翻啲，佢都揾唔翻一啲穩定嘅工作去做嘅話咧，咁就所以佢就喺即係而家無家者呢個行列入邊啦。另外一堆咧，就其實就係因為一啲佢可能是精神的問題啦，一些因為他毒癮的問題啦，就導致到他咧好長期咧就喺個露宿嘅狀況入邊嘅。 嗯，頭先提到啦，女性嘅無家者個比率都明顯係升咗，有冇特別原因呢？有， 我諗呢個特別原因就係可能因為我哋有宿舍同埋賓館今次特登去訪問，咁、因為呢兩個地點咧就比較安全一啲，啲無家者咧就願意喺度，同埋我哋都係訪問到佢。一般喺街頭露宿嘅朋友入面咧，即係女性係有少啲，同埋我哋都未必係接觸到佢嘅。咁所以今次都因為係我哋個途徑啦，同埋整體嚟講咧，就因為頭先講疫情嘅話咧，喺個勞動力市場嘅影響咧，無論同男性同女性，咁而女性尤其是佢如果係做緊一啲服務業嘅話咧，佢面對失業嘅狀況都係比較嚴重嘅。 嗯，有冇话睇到佢哋一啲无家者最主要喺即系喺街上面嗰个情况，系面对边一类型嘅问题啊？收入啊，定系一啲身体健康睇医生，定系啲咩问题咧？喺个调查度有冇反映到嘅？ 我哋有几个问题比较突出，我哋都希望社会或者政府系关注嘅、第一个方面咧，主要系佢个精神健康问题啦。而家去安排一啲精神科医生或者护士喺外展去同佢做一啲診斷咧，其實比較困難。咁佢好多時因為冇診斷嘅話咧，就評估唔到佢個精神狀況咧，佢就接受唔到其他嘅一啲嘅服務啦。所以我哋建議咧，地區嘅康健中心就加強同露宿者服務機構嘅合作，比較去諗下點解一齊。尤其是而家佢康復之後，出嚟嗰陣時咧，好多時因為佢好快又跌翻落呢個無家嘅狀況，佢冇地址咧。咁、那個醫療系統係冇辦法跟進嘅。咁另外我哋關注咧，就係而家我哋嗰個住宿咧，係機構搞緊嘅宿舍咧，其實最多都係俾佢住6個月。咁其實6個月 去令到佢重整嘅生活啦，令到佢揾翻嘢做，或者比較適應翻即係一個唔露宿嘅生活啦。咁所以我哋希望咧，將個住宿期咧就延長到去兩年，咁咧就我哋可能有比較充足嘅時間。咁亦都諗下可以將一啲固定嘅房屋啦，而家因為主要都係啲三四人嘅單位、家庭嘅單位，就好少一二人嘅。咁如果剩即係預留一啲過渡性房屋咧，亦都可以比較，因為而家我哋就好已經滿曬㗎啦，好多嘅臨時嘅宿位。咁所以我哋要預留多啲宿位咧，我哋先至有辦法咧，係令到佢哋喺一個比較穩定嘅居所入邊咧，我哋接觸佢啦。咁政府雖然我哋都想去快啲起公屋啦，但係亦都可以考慮咧喺工廈入邊咧，即係做翻一啲即係社會房屋啊，或者呢個過渡性房屋咧，就去做。咁最後其實我哋都好想咧，政府有一個成個露宿者嘅友善政策咧，因為而家問題喺邊度咧？而家最大嘅問題就係成日政府都係用個驅趕嘅方法，即係將啲天橋底啊，將啲球場啊封咗去。咁就佢就唔可以再繼續喺度露宿咧，佢就可能就覺得咁樣解決咗個問題，但係實際上咧，啲露宿者你驅趕咗佢只不過去一啲比較隱蔽嘅地方，譬如一啲大廈嘅後樓梯啊，或者甚至我哋今次見到一啲喺醫院啊、機場入邊咧，佢都繼續都係一個露宿嘅生活，反而令到我哋啲服務機構咧好難去接觸到佢亦都好難去同人合作。咁我哋所以希望有一個比較友善嘅政策啦，即係唔好淨係淨係驅趕啦，能夠有一個友善嘅政策咧，係尊重同埋令到佢哋一個基本權利咧都係能夠得到保障。咁另外都係搞翻多一啲嘅康樂活動中心啦，或者社會企業啦，俾翻有機會佢哋係一啲正常嘅康樂活動啦，同埋係有一個工作嘅機會。頭先我哋講嘅工作嘅機會，令到佢慢慢適應係會好啲嘅，因為我哋今次咧都發覺有成兩成幾嘅無家者咧，其實分別都係有呢個抑鬱同埋呢個焦慮嘅問題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咧，成個精神健康入邊咧，透過啲工作咧，都能夠幫到佢手嚇。 讲到无家者啦，咁啊见到之前咧都新闻上面大家都关心佢哋，其中一样咧就是因为政府之前宣布话十一月起咧，除了一啲豁免人士，所有嘅市民都要用安心出行嘅流动应用程式啦，咁啊先至可以入一啲政府大楼同埋办公嘅处所啦。咁大家就关心到无家者，第一佢哋可能未必有一啲嘅智能电话，咁佢哋可能要去到一啲嘅政府大楼，譬如去用到体育馆嘅或者一啲浴室啊等等，佢哋嘅影响，你点睇？譬如而家政府推一啲政策嘅时候，可能都会影响到呢一类讲紧无家者或者露宿嘅人士咧。 我哋睇到咧，其实无家者个中位年龄咧，其实五十八岁嘅，有成一半咧超过五十岁，六十一至七十岁都有成三成度。咁佢好多时咧年纪咁大咧，佢第一佢即系冇根本连手提电话都冇啦，因为佢好多时都系唔见咗啊、跌咗啊咁样。就算有手提电话咧，都系啲二至三支，未必可以装到 apps 嘅。咁就算装到 apps 咧，佢识唔识用咧？我哋都发觉喺现实上同佢接触咗咧。佢哋好多時都未必係適用個安心出行嘅 apps 嘅，咁後生啲嗰啲會好啲，但後生嗰啲一樣都會佢未必即係有錢即係出到即係繼續保留保持翻有一個手機啦。咁所以我哋希望政府推行呢啲政策咧，就唔好咁一刀切啦，即係應該係明白翻有啲弱勢社群唔係大家想象每個人一定要會有個手提電話，一定係可以裝到 apps， 一定可以用得到。咁所以呢個數碼鴻溝嘅問題對一啲弱勢社群，尤其是對我哋呢班家友嚟講咧，其實都真係問題。咁佢哋好多擔心嘅變咗。咁好多時佢哋用個反應就話：，算啦，咁我不如唔去啦，或者我唔申請啦，咁咪做一個逃避。咁好多時我哋已經好辛苦，即係動員佢喂，我哋申請翻。 仲有十秒到啫，阿黃雄 系啦，咁我哋希望政府咧，即系有啲弹性啦，去推行呢个政策。 好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黄鸿咧就系中大游老师社会事业中心同我哋讲到佢哋有关于无家者嘅调查。